就像是出家的呆，宝盒金砖死了也冤。世上不光是那没有钱的苦，有钱比没钱呐、活得更难。下了风被下官饭袋，抛开名利老金钱。留下了风被下官饭袋，抛开名利老金钱。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跟您同聊一聊侯耀华的故事。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小品这种很新鲜的表演形式逐渐的开始受到人们的欢迎，于是侯耀华瞅准了时机，表演了许多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小品，例如小品《礼下于人》。侯耀华和张国立用小品的形式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债主和债务人的倒置关系，债主为了要钱把好话说尽，还把对方当大爷当祖宗，笑脸相陪，请吃送喝。尤其是侯耀华成功地表现出了要账人委屈的样子，获得了观众一致的共鸣。下面咱们一块来听一听侯耀华和张国立的小品《礼下于人》的片段。 二哥， 张先生， 你怎么来了你？ 哎呀，哎呦喂，你可真行啊！我昨儿刚搬上来，今儿你就找来了。行， 你搬哪儿去？我也忘不了你。 得得得，进来进来。哎呀，哎呀，二哥，来看我就来看我，你说你还带着礼物干什么呀？啊， 一点小意思， 见外了啊，见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说。 您先把这礼物收下。 瞧瞧，这社会风气都这么给搞坏。行行行，我也不驳你面子，这礼啊我算收下了，没别的事儿吧？您要没事儿，您就 还是那点小事儿，就那点小事儿。您要是方便，您给我。拆的。 哎， 我这， 哎，我刚想起来了， 困难重重。 今儿我们这儿停电呢，我这21楼没电梯，你怎么上来的？ 爬上来的。 那，你愣敢往上爬呀，二哥，你这关节炎老寒腿，你说你要爬半截，再犯一心脏病，有个好歹，你说我兄弟我，二哥你。 顾不了那么些个了。 我不就欠了你2万块钱吗？啊，你说你至于的吗？这个 至于的。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二哥，兄弟我，哎，诚心劝您一句啊，眼不见，各